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。 太液秋风阵阵凉，一场白露一场霜。月下梧桐憔悴了脸，影子映上背影墙。毡房里的茶水，它滴了豆门儿。彩饮几杯桂花酒，是谁非最爱销魂。下弯举剑，谁唱嫦娥自飞仙？一板一眼山有远，为你广播伴耳边。 87.6，130余味本草，1258道酿造工序，每道工序仅1块钱。窖藏特酿董酒12.58，国家秘密技术酿造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FM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。 长茂他眼睛一转，眼光落在小矬子徐芳身上。我说徐将军。徐芳把脑袋一步来，心说他妈这雌雄眼儿，又轮到我头上了，拿我当垫背的，准是这么回事。徐芳赶紧躬身施礼，参见孝义永安王。 我说你经验丰富，对不对呢？最好这第三阵你去打，你看看韩宝这小子究竟有什么鬼点子，让茂太爷也心里有数。 我说茂，你这小子缺德带冒烟啊！当然我不敢抗令不遵，这玩意儿也没拿别人当试验品的啊！好好好好，我就过去一趟。不过我要死的话，茂，念咱们多年的友情，你可得多给我烧几张纸。 你放心得了，准保多给你烧纸。 大伙听完这话是啼笑皆非，这是闹着玩是真的。单说小矬子徐芳从马上一片腿奔蹦下来了，他是部下的将官，骑马打仗他不得劲儿，从背后一伸手，擦亮亮亮拽出鸳鸯铁棒槌，闻闻百宝囊，摸了摸里边的枣胡标，所有的东西一概齐备，周身上下紧沉利落，冲着长茂一抱拳，咱们回头见。直奔两军阵。长茂这可不是耍坏，他准知道徐芳的能力比鱼化龙梦九宫强得多，经验丰富，通过他跟韩宝动手，那么长茂看得会更清楚，韩宝有什么缺点必定暴露无遗，他要没这点就不叫徐芳过去了。其实徐芳心里也明白，知道长茂的用意，他也想大胆一试，给朱木英父子报仇。单说徐芳来到韩宝的马前，使了个韩相子紫燕双飞，把双棒槌左右一分，带了嗨，胆大韩宝可实战猫架。韩宝那眼睛光盯着长帽了，他认为啊，长帽这回非得过来不可，过来我就甩袖子，把你那颗脑袋给你甩掉了，省着我爹着急。他没注意徐芳，冷不丁马脖子底下有人说话，把韩宝吓了一跳，啪啪啪啪啪，把马匹倒退了十几步，低头一看，这才看清楚。嗨，韩宝一咧嘴，这没下雨，这他狗尿苔成精了，哪儿长出个蘑菇来？呵，这徐芳长得可真有意思，小个不高，枣核的脑袋两头尖，跟嘎差不多少，头上戴着马尾过梁透风巾，旁边插着英雄胆， 周身穿青，遍体挂皂，勒着狮子幡，灯笼穗在肩头一当了，腰里系着五色丝鸾板带，下边骑马叉，蹲裆滚裤，打着半截鱼鳞锅腿，蹬着一双兜跟翘尾巴的小撒鞋，斜挎伯伯囊，手中一对铁棒槌，一对圆眼珠子叽里咕噜来回乱转，狗腰壶是七根朝上，八根朝下，仔细一看，黄的里边还有几根白的，真是瘦小的精神与众不同啊。别看韩宝没见过面，听他爹跟他介绍过，这小子一定是燕王手下的大将，那个小矬子徐芳。想到这，韩宝可提高警惕了，知道这矬子难对付。想罢多时，用三尖两刃刀一指，呆，矬鬼，你是不是徐芳？ 不错，正是你徐大爷。韩宝啊，你想的这叫恶贯满盈了，要听我良言相劝，乖乖的把刀挂上，从马脖子上出溜下来，跪在你大爷面前苦苦哀求。怎么办呢？你年轻啊，将来前途不可限量，我心里头一发恻隐，算了吧，这么小个孩子，啪嚓一棒槌把你砸死，这是你的便宜。 韩宝一听，他们太缺德了，还得把你哀求的心慈面软给我一棒槌，要不面软还得怎么的。矬鬼，少耍贫嘴，你是跟我伸手的吗？ 不错，就是跟你伸手的，连你在你那个坏爹，今天我收庄包圆，小子休走招棒槌。 徐芳说的这脚尖点地，噌往空中一纵，蹦起有八九尺高了，他不蹦够不着啊，双棒槌并在一块是搂头就砸。韩宝一瞅这矬子比猿猴还快呀，我要多加谨慎，想到这用三尖两刃刀往外一撩，开呀，一兜他这棒槌，心说话，你人在空中悬着呢，棒槌下来的劲儿不小，这下叫我兜上，连人在棒槌我全把你兜出去，像扔球一样我把你撇出去。他是那么想的，徐芳能上那个当吗？在空中把招就变了，唰，双棒槌往回一收，紧跟着手腕子一翻，棒槌奔下边来了，指点韩宝的心门。韩宝一看，哟，这小子招数变得真快，这是冰铁棒槌，捅得我心口上受得了吗？赶紧在马上一侧身，马往东北方向蹭一窜，铁棒槌点空，徐芳双脚落到尘埃，滴溜一转身回来了。嘿嘿嘿，小子，这是刚开始，你来吧。一个马上一个部下就站在一处，今天徐芳把平生所学全施展开了，窜蹦跳绕，左右躲闪，铁棒槌挂定风声，不给韩宝留喘息之机。因为徐芳是这么想的，你只要给他留了空，这小叫使花活，使花活就够我的呛，我呀不让你喘气儿。小子少跟我来那套。想到这里，徐芳就使上劲儿了。三十多个回合，二人未分输赢，这韩宝干着急，连蹬这月牙弓的时间都没有，那又说脚趾头一碰不就行了，是碰他得有目标啊，你得瞄准了才能碰呢，你瞎放那玩意儿有什么意思？看这矬子比闪电还快，忽前就后，忽左就右，老没有一个指定的方向，因此韩宝是干着急，这个暗器难以施展，把他气得哇哇暴叫啊。韩宝一琢磨，算了，我用血手飞镰把他脑袋整下来就得了，本来这玩意儿给长帽留的，长帽没过来，就拿他当替罪羊。 想到这里，他虚晃一刀，是拨马便走，嘴里喊了一声：“来！”小矬子果然厉害，小爷不是对手，我要回去喘喘气儿，一会儿再跟你决战。哗！心说你一追，你就算玩完。韩宝马匹往前跑着，就听后边，徐芳追上来了：“ 好小子，哪里走？要想走，把狗命给我留下！” 拼命的追，韩宝心中暗喜，抬腿咯楞，把三尖两刃刀挂上，摸了摸袖子里这暗器，刀准备好了。回头一看，徐芳啊，离自己太远，他妈这玩意儿够不上。 心说这小子追得挺急，怎么离得还挺远呢？这马还不敢跑得太快，跑太快回去了。 这就是徐芳比别人高的地方，脚底下紧跺的，他不往前追。徐芳一想，跟我来这套连门都没有啊，我竟耍别人了，能叫别人耍我吗？ 嘿嘿嘿嘿，哪里走？ 把韩宝气得一拨了脑袋，拨回马来，摘下刀来，又跟徐芳站到一处。 叮当叮当叮当叮当， 十几个回合过去，韩宝拨马又走，徐芳在后头又追。韩宝刚要使暗器，回头一看，徐芳他妈越追越远，跑得挺欢，闹了半天往后跑呢，把韩宝气得鼻子都歪了。 好你个矬鬼，你为什么不追？废话，一追我就玩完了。 哎，长帽乐了，长帽一看这才叫大将，这能耐人不一定非得能耐大，那脑袋得好使唤，徐芳就是其中之一呀、啊，哎，这才叫真正的英雄。韩宝想使三回暗器，全没得逞。徐芳一想，得了，我也见好就收吧。长帽啊，别拿我当试验品了，我这心都提着呢。你这哪会儿一下失神了，咣叽他一甩，我这小脑瓜就搬家了。想到这，徐芳把双棒槌一晃，是败归本队。来到长帽的马前，把双棒槌背好了。 参见孝义永安王。哎呀，我实在打到这儿就算没纸了，回来见你交令。 你说长毛说什么？长毛点了点头，哎，这就可以了，旁边休息去吧。 遵令。 徐芳飞身上马，像猴骑骆驼一样，掏出手绢来把头上的汗擦擦，心说长毛，我这回看你还怎么的。长帽这阵儿基本做的心里有数了，虽然他没看见这种暗器，他一看这种暗器非得败中取胜才能使用，不然的话他不能假装败了三回。长帽一想，小子，我连这个空隙也不给你留，你会扔那玩意儿，我会扔龟背五爪金龙抓，看来咱俩谁手快谁就占了上风。长茂想到这里，把禹王神槊晃了三晃，摇了三摇，众将官炸腰，给帽子爷扎住阵脚，准备两条绳子在我捉拿韩宝。宝马良驹，一字墨真板泪雕，长啸一声就来到两军阵前。人赛猛虎，马赛欢龙啊！未曾动手之前，长茂先跑了三趟马趟子，围着这两军阵，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。抖了半天威风，就好像那公鸡斗架似的，没斗架以前先支棱支棱毛，甩甩关子，蹬蹬腿儿，哎，跟那意思差不多。两旁的将士全都定睛观看， 准知道这是一场凶杀恶战。长茂跑完了马趟子，把司江带住，把禹王神槊往肩头上一横，看着韩宝，把雌雄眼一瞪， 小毛孩子可识人谋家。 咱单说韩宝这小孩，眼空四海，目中无人，一心一意就想占长茂，两天来结果都落空了，今天终于把长茂盼来了。虽然过去他没怎么见过面，但是看穿仗打扮他就能认出来。长茂啊，还是老门面旧牌匾，头上顶那盔也不那么端正，身披的甲胄也不是那么整齐，外头的战袍也褶子巴奈的，战带也松松垮垮，给人一副马大哈的意思，真是一点都不惊人。再往脸上一看，和这张饼子脸上的镶嵌着一对雌雄眼儿，大眼睛好像扒了皮的鸡子儿，小眼睛比香头大不了三圈，肉乎乎的小圆球鼻子，菱角嘴，满嘴的板牙。可这阵长帽腮帮子左右下壳上下也长出黄焦焦的胡须，上了几岁年纪了，唯独肩头这条禹王神槊是闪闪放光，是一只手攥着一管笔。因为这个神槊分四种，只掌权衡，他使的是叫衡，斜背一个大皮兜子，里边鼓鼓囊囊装着龟背五爪金龙抓，肩头横担狐狸尾，脑后斜插雉鸡翎。你别看长得这模样不怎么地，马前马后确实有与众不同的地方。韩宝看罢多时，用三尖两刃刀一指，呆，雌雄眼儿，你就是长茂吗？ 哎，不错，正是你老提。 长茂，你小子怎么才露面？你要早来，我早打发你上西天了。来来来，跟小爷大战300合。说着抡刀就剁，长茂把马一拨，把他三尖两刃刀躲开了。 你等一等，小毛孩子，你先等会儿再动手，最好把你那头爹牵过来跟茂太爷说两句话。 啊！韩宝一听这话可够损的，那爹那玩意儿有论头的，还得牵过来，骂人骂的可真够狠的，不由得火往上撞，二目圆翻，呀呀呸！两军阵前，这是玩命的地方，不是嚼舌头根子的地方。叫你这模样的啊，不配跟我爹讲话。要想讲话也行，除非胜了小爷掌中刀。唰，又一刀。长茂一瞅，这小子真是得理不让人呐、啊，不给他点厉害是真不行啊。长茂这气儿就不打一处来，满肚子给死者报仇的心，双掌晃动禹王神槊，这才接驾相还，与韩宝大战在一处。等一伸伸手了，韩宝这才知道这牛不是吹的，长茂真有能耐。就这条禹王神槊神出鬼没，力猛硕沉，自己跟人家没法比。 三尖两刃刀要碰到硕上，非得撒手不可。从这力量头上差的不是一点半点，而且他发现长茂不光是劲儿大，招数还惊奇呀。骑着这马也好，他自己这匹马能转一个圈，长茂这匹马就能转仨圈。大将无马如蛇双腿，要摊上一匹好马那可不得了啊。这叫人借马力，马借人力，这人没能耐也有三分能耐。韩宝打着打着一琢磨，不行，这样下去我一下失手非把命搭上不可。 哎，我费这劲干什么，满身的绝技拿出一样的就够他呛，干脆是我的暗器。打定主意，这小子是拨马就走。 长茂一看就明白了，哦，又要冒坏水，扔你那点零碎，遇上茂他爷你算倒了霉了，我岂能让你得逞。 长茂想的是一想，我要不追他归为贪生怕死，干脆我就试一试，我看你这暗器怎么施展。 长茂提高了警惕，双脚一点马蹬，在后边催马就追，一前一后赶奔东北方向。哎呀，给长茂观阵的小矬子徐芳吓得好悬没尿到裤子里头。 妈妈追！ 徐芳心说一追他可就倒霉啊。他虽然知道长茂鬼点子多，也不能不替他担心， 连当兵的都瞠目结舌瞪着眼看着。 那么大的战场上鸦雀无声，就见长茂轮动羽王神硕像闪电一般眨眼间就追到韩宝的马后，追了个马头接连马尾。韩宝偷眼一看，不由得心中暗喜，暗自说道，大功成矣。一抬腿咯楞挂上三尖两刃刀，摸了摸大袖子里头的血手飞镰，他心情很激动，这玩意儿啊，要像整朱木英似的啪嚓这一下套到长帽脑袋上的，我这脸从地下就露到天顶上去了，皇上得多高兴，娘娘得多痛快，给我爹也增光露了脸。这家心里头不知道想什么，激动的手都有点发颤，可他刚要回身扔他的暗器，没想到脑后头哗楞，什么玩意儿，长茂先把龟背五爪金龙抓扔出来了。这就叫先下手的围墙后下手的遭殃啊。长茂早就想好了，我不等你还手，我先下家伙。长茂的龟背五爪金龙抓重量是9斤12两，比别的飞抓都大着好几号，5斤宁钢制造的，乃是一种宝器。据说想当年禹王治水的时候镇海眼之物，经过他师父重新打造加工成了一种暗器啊。说这大家伙一张开5个齿就好像二盆似的，奔韩宝的脑后便抓。韩宝虽然不知道是什么东西，听见恶风不善就知道不好啊，他往旁边一甩脑袋，长毛催战马晃禹王硕要捉拿韩宝。 听众朋友，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，责任编辑徐北威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下面的精彩节目。 请听第6批中国梦歌曲《最美的颜色》，